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留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有多长？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哪里？是在好声音的那个舞台上吗？寂寞有多长？我们今天想跟您欣赏的是原版。马条，出生日期不详，中国大陆创作歌手。他1999年录制完成个人第一张作品集《傻女孩》，同年十月签约华纳唱片，2004年四月签约泰和麦田，2007年3月22号正式加盟13月音乐独立厂牌，2012年签约摩登天空，2015年四月正式加入树音乐。马条曾经有个女朋友叫海燕，上世纪90年代，马条的很多朋友都曾经见过这个漂亮和懂事的姑娘。据说在马条最落魄的时候，海燕能把自己的高档衣服卖了换钱帮他，然后把马条的衣服剪短穿在身上。生活太难了，马条说。幸福的爱青年的海燕突然给马条就打来一个电话，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另外一个国家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一时间，多年前两人在一起的感觉一起涌上心头，从中国到另一个国家，遥远的距离也比不过更长更深的寂寞。 却还欠你一个真实的拥抱，多可惜。也许我看你至少有5000里，5000里，可是距离永远也不能算出我的寂寞有多长，有多长。 也可以匆匆而过，最爱的是年少轻狂的时候，像极了脸上的胶原蛋白，再挥霍还都吹弹可破。可是明明昨天青春还像是阳光透过一树的枝叶铺满一地，像一地数不过来的碎银子，明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青春原来不过是卫生间里的卷纸，用着用着就没了。提起青春，我们都渴望青春的日子里每一天都阳光明媚，每一刻都精彩万分，哪怕是那些看着窗外发着呆也没有什么事儿可做，或者是喝着酒唱着歌尽情挥霍了的碎时光。可是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呢，只能是在某一个失眠的夜晚看着窗外，想起属于自己的那些青春的遗憾，想起那些欲言又止，想起不敢肆意妄为的日子，想起错过的那些日出和日落，想起跟自己擦肩而过的那个人。他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过了就不会再回来，所以呢，不必回头，更不必后悔。就像三毛曾经说过的那句话一样，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但明白过来的时候只能认真的老去。

即使擦身而过，仍能永久回味。墨音乐，入耳即融，入心即化。 生命从来就是没有如果的，也没有永远的年轻，就好像是没有唱不完的歌，而我们所有的人也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天。所以啊，你不如忘了自己，去到每一个向往的地方，去释怀自己的遗憾，去跟那个念念不忘的人再说说话，说说以前的那些故事，想做什么就去做，永远都不必嫌晚。如果你已经错过了那些年少轻狂的岁月，那就不要再错过美好的当下了。所有在路上的不是脚步，而是信念。所以啊，不管你是否认真的年轻过，重要的是你一直在路上，然后认真的老去。 就走多远，我不会怕难，有多远就走多远，一百到一千，风景就像水一般流到你面前，他们都与路无关，尽管灿烂。有多远就走多远，我不会不耐烦。有多远就走多远，一千到一万。回忆就像梦一般，脑海中闪现，他们都与路无关，尽管灿烂灿烂。就在这一瞬间，梦浮现在眼前，瞬间，一瞬间的改变，就在这一转眼，一转眼间扩散。你说还有时间，我还能走很远。就走多远，我不会怕难。有多远就走多远，一百到一千。回忆就像梦一般，脑海中闪现。他们都与路无关，尽管灿烂灿烂。就在这一瞬间，梦浮现在眼前，哪怕只一瞬间，一瞬间的改变，就在这一转眼，一转眼间蔓延。你说还 还有时间，我还能走很远。 各位好，我是小莫，来听这首歌我发现你。我第一次听到 Fan 乐队来唱这支歌的时候，我住的那座城市仍然是处于那种只穿一件雪纺长裙也能热出一身汗的酷暑天，而你的城市早已发布了无数条重度雾霾的预警，天气循环又反复，而人心却不知道该不该像天气那般变幻莫测了。我至今仍记得，在那个早已经立秋却依旧酷暑的天气之下，每一条绿树林荫的大道边都是一群群宵夜的叫卖声，有人成群结队的来这里去吃烤生蚝，有的人特意呢是带着伴侣来买路边的炸鸡排，还有的人在结束了一天的忙碌之后静静地坐在花坛边上喝着一支啤酒。我真的从来没有如此认真地来观察过这座城市，夜晚的模样，它带走了疲惫与迷幻，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耳边响起的正是我发现你。

孩子般的善良，给你纯粹的心，给我纯粹的模样，跑回到他们的身旁。我希望这首歌你能和我一起唱，带着你的故事和美好幻想，回到匆匆那年。孩子般的善良，给你纯粹的心，给我纯粹的模样，跑回到他们的身旁。我希望这首歌你能和我一起唱，带上你的故事和美好幻想，回到匆匆那年。每天都能够去晒一晒太阳，把我的东西都摆在地上，再唱起从前的时光。 这歌听起来怎么样？歌词揪心又抓耳，像一个既得不到爱情又无法排遣孤独的夜归人。我出神地望着那些吃宵夜的人，他们坐在一起，烤生蚝、涮肉、鸡排、牛杂、啤酒、花甲，仿佛深夜带给人类本能的一种孤独感，也会瞬间被这些食物所挥发出来的原汁原味给治愈。我就这么看着他们因为某个笑话而起劲儿的吆喝，甚至看着某些坐在角落里孤独地看着手机屏发出浅浅笑意的人们。而那一刻看着被美食包裹的人，以及听到 Fan 乐团的我发现你，你忽然间就有了想要掏出手机给人打电话的冲动。也许这就是音乐带给人的本能的魅力，不需要过多的喧杂以及技巧，你给我感情，我就真的与你共鸣了。 久别重逢是否可能把破碎的爱再还原，原来爱不害怕路途遥远，也不害怕时光流逝人是非，只怕爱得不够坚决。还记得拥抱时的心跳，记得与你的亲吻和你身上的味道，让一切无处可逃，我学会祈祷，忘掉悲伤，爱的勇气在燃烧，我

你曾问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说我开车带你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你笑着说只要有我这世界就是幸福的，不用问结果，不在乎那么多，不管别人怎么说，那么多浪漫我都记得，可我知道你不是你的错，你爱过我，我就已经知足了。求你别问我怎么舍得，亲爱的，去过你要的生活，别再跟着我漂泊。你一定要比从前快乐，就当是你。上为你放的烟火，电影院的最后一排座，我们第一次吻过，那么多浪漫我都记得，可我知道你不能再爱我，这不是你的错，你爱记得，可我知道你不能再爱我，这不是你的错，你爱过我，我就已经知足了，求你别问我怎么舍得。 总是离不开梦想与青春的，若是此刻的你正在奋勇向前，却是又觉得独木难支，亦或者此刻的你正在踟蹰不前却又心怀远方，那你不妨来听听二百的这支歌《嘿，抬头》。这支简简单单的民谣说不定会带给你一些感悟和一些鼓励。在怀着梦想的青春故事里，我们都是自己的主角，毕竟我们心底里的那个梦想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但是呢，人总是要长大和成熟的，就像二百写在嘿抬头里的歌词那样，他总是一个人过着，没事就听一听安静的歌，在每一个孤独的夜晚他总是喝多了酒，我们总要习惯名为成熟的孤独。毕竟成熟它是一个说不清的词，它让你不敢再肆意的喜怒哀乐，也不敢再把自己的真实模样拿给遇见的人看，把梦想也掩盖下去，并且说成

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总喜欢让恋人在车站告别，两个人在车下面相拥着，难舍难分。可是当汽笛声响起，就知道两个人的分别就在眼前了。于是一个人上车，一个人在车下面，列车开动，然后两个人透着车窗看着彼此， 渐行渐远。这样离别的场景，或许我们每个人都看见过或者是经历过。不管我们多么的不舍，总要面对爱恨离别。我们的生活也就是像一直向前开的列车一样，从来都不会因为这些不舍、这些分别而停下来。而你能做的，只能是跟随着他去一个又一个的下一站。车站是我们去异乡的路，车站也是我们回乡的路，总要有人带你来到一个路口，也总要有人带你离开那个地方。人生就是不断的遇见和别离，不停的行走与回归。 小时候的我很倔强，哦哦哦，空房间萌芽出的梦想，彩色铅笔没人取笑，录音机又卡带了，我的未来会不会不一样？电视机前的那一片，漫画的那一页，会有什么发生？旋律在脑海浮现，怎么停歇？唱过的歌，好快乐，好幸福，不属于我、哦哦。走过的路，没人读，没祝福，只有孤独、哦哦。不想听他们说的，我的吉他总说我就是我。哦哦哦、 有人问过张信哲，这几年也一直在出专辑，但歌迷传唱度最高的永远是早期的那些歌，有没有压力呢？他没有任何的掩饰，而是不加思索地说，你不觉得每一首歌都有自己的运气吗？就像宽容里的过火，当时只是 B 面的歌，很不显眼，但他就是红了。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歌唱出来，做好，其他的就是他们自己的造化和运气了。最近一次看到他是他在真人秀的舞台上，看到他既能唱擅长的情歌，也勇于挑战并不擅长的神曲《五环之歌》。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境地，他都能够用尽自己的全力，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里面去。这大概是一个歌手对于音乐最大的尊重吧。你可以说他过气了，可以说他存在感在降低，但是你不可否认的，因为这确实不是他走红的年代了，

前两天终于有时间把《决战食神》看了一遍，一部很好吃的电影，能把你看饿。回来我跟我朋友瞎聊，也有去看了的，和我聊了不少，褒贬不一。其实很客观的说，我看完之后觉得很多想说的，偏偏的是不太好去开口的。那我们来说说父子吧。高天赐的爸爸呢是个食神，从小抛弃了他，高天赐跟着洪七学艺，一步一步的从春风里的黑脸小厨神到能挑战他的爸爸，最后给他煮了一碗面，只为了证明以前他说他没有当厨师的天赋这句话是错误的。是的，就是赌那一口气。最后呢，高峰在万人瞩目之下大口大口吃完那碗面，然后告诉高天赐做得好。昨天有听友说这段台词其实是在强行的煽情，我没有反驳他。电影的表现张力和表达手法或许在很多人眼里都有瑕疵，对此我也不能反驳。我就跟你说一句，泪流满面说不上，看到这里我湿了眼眶是不假的。你永远都不知道高天赐在得到高峰的肯定的那个场景，对于我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有多么多么的重要。你可能也不清楚，只想得到从小崇拜的人的表扬是一种什么心态。父亲和儿子，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别扭的一种关系。父亲是长大的儿子，儿子是年幼的父亲，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斗了一辈子，爱了一辈子，怨了一辈子，最后我还是变成了你。最后我来跟您说一说这部电影昨天晚上让我很久都没有睡着的原因。我想问问你，你知道你爸爸妈妈年轻时候的梦想吗？高峰抛弃高天赐去寻找自己的梦想，成为食神，这个剧情你有多想一点吗？前些日子我回家陪我爸喝酒，他自己泡的那种酒精度数奇高的酒，他有白发了，有皱纹了，身体也不像以前那么强壮了，也没有办法把我来举高了。喝完一杯他让我自己去倒，他就不喝了，喝酒呢也不像从前那么冲动了。可就是他已然不是那个山一样体魄的男人了，我都没有问过他一句，您年轻时候想要成为的人您做到了吗？您想要过的生活过上了吗？昨天其实我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没细想，晚上在刷社交软件的时候我看到我一朋友的短评说，为了梦想抛弃孩子这事儿，反正我做不出来。这句话就像是九天惊雷一样炸在我眼前。对呀，就是因为做不出来呀，放在我身上我也做不出来。我们都在强调父母和孩子是独立的个体，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这明显和现实不符。我看惯了那些狼心狗肺的素材，有很多人根本就不配称作父母，但是大多数的父母都把他们认为最好的留给我们了。他们也想当过将军，他们也想当商界的领袖，也想当文学大师，也想过当很多很多了不起的职业，并且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一如我们现在这样。可是现在呢，他们的梦想去哪儿了？他们曾经像个勇士一样的无限精力至少分出一半来给了你，不信你可以去问问你爸爸，得到的多半答案都是希望你成家立业，健健康康。他们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的时候是这样想的吗？你如果觉得是这样想的，你是傻吗？高峰错了，但天下的父亲也没对。这就是我对这个情节最大的想法，胜利者永远是孩子，而筹码是每一个父亲放弃了很多用父爱换来的，他们用磨平自己峥嵘岁月的样子来为你探寻前面的道路。现在你要做的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今天我们为您分享的这些好歌还有这个音乐故事啊，聊了聊这部影片决战食神。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没有看过这部影片，你看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吃饱，不然你会很难受，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请你要持续相信，你收听我的广播是因为你我是一样的人。好了，这就是今天墨音乐的全部内容，祝你幸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